悄悄地拉了拉他，小声地说：“ 冷静点。” 这顿饭吃的大家都非常的尴尬，尤其是方志远和周宁静。 周宁静扒拉着面前的米饭，像做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这中间，于大敏还不断地给他夹菜。要不是方舟子一直在笑，满脸的喜气洋洋，要不是周宁海一直在拉，只让周宁静稳住，周宁静早就抓狂了。饭也吃了，周子也哄睡了，周宁静再也忍不住了。爸妈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爸妈，我和志远之间就这样吧，我不可能撤诉，也不可能跟他继续过日子。这中间的原因我也不想再说了，说了也不过是自取其辱。于大敏打断了周宁静的话：“哎，宁静啊，妈能理解，真的。刚才啊，我已经骂过志远了，你爸差点没打断他的腿。以后啊，他和那贱货不会再有任何来往了。宁静啊，你不看在爸妈的面子上，那你就想想周子呀，周子还小，就冲咱们宝贝周子，哎呀，你能不能原谅志远一次啊？不能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妈，我就问你，如果今天换成青云的老公出轨，你会让你女儿原谅他吗？ 那只要她老公能改啊，可以原谅。不信你问你妈啊，你妈肯定也不想让你离婚呢。宁静，不是妈吓唬你，这女人离了婚那日子可不容易了，多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，还有你妈，你妈这出门跳广场舞那都抬不起头。按你这么说，女人离了婚就应该去死喽？去他妈的，这婚我还非离不可了。 宁静，好好说话。 周宁海从小的家教就是有礼隐忍，永远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。接受过同样教育的堂妹居然口吐脏话，这个他必须管。 不用你们管。周宁静说完站了起来。 哼，是啊是啊，他可不就是担心我离婚以后过得不好吗？但是不离婚我们能过得好吗？ 奇了怪了，你们这些当妈的真有意思，自家女儿受了委屈不帮着出气出头，还让女儿忍，让女儿原谅，你们怎么想的？ 方青云不免看向周宁静，仿佛是今天才认识的周宁静。周宁静刚才说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，这一趟方青云在婆家受了气回家，并没有得到娘家人的理解，反而招来斥责。于大敏总说你嫁给别人家了，你就是别人家的人。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可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妇女翻身解放多少年了，怎么还有这种谁家的人的观念呀？什么谁家的人呢？我就是我自己。方青云暗暗想着，在心里给周宁静点赞。周宁静看着王秀芬说道：“妈，早前你劝我原谅方志远，我知道你是在为我和周子的以后担心，不过你放心吧，妈，以后的生活我都能够安排好。”王秀芬点了点头，转身对于大敏说：“老姐姐，你看啊，你比我大两岁，我叫你一声姐姐，你不介意吧？”于大敏当然知道王秀芬为什么要改口，这是因为王秀芬要和女儿玩统一战线了。哎呦，这不都是亲家吗？你叫我亲家母就可以了，什么姐姐呀？啊，老姐姐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呢，想享清福就好， 他们的事儿啊，还是别管了啊。还有，你刚才说的离婚的女人如何如何，老姐姐，某城啊，虽然不是在北京、上海，但也算是一个三线城市了。这里可不是你们旗镇，离婚什么的，没什么人说闲话。即便说，那就让他们说去呗，这有什么呀？脸面事儿小，孩子的幸福事儿大呀。这些呀，也就是我最近才想明白的。王秀芬说来说去，眼睛一热，掉下泪来了。话到这份上，于大敏知道这会儿得来点横的了。哟，这么说你是支持宁静和志远离婚的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没什么支持不支持的，我刚才都说了。姐姐，这是他们俩自己的事儿。 方志远拉着于大敏说：“妈，行了，我们走吧。” 于大敏一转身，啪的一下给了方志远一个耳光，还没等方志远回过神来，他又补了一个耳光。 方志远都懵了：“ 妈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呀？”闹成这样，方青云已经是懊悔不迭了。 周宁海挡在了于大敏和方志远的中间。哎呀，这打人可是犯法的呀。方志远捂着脸和周宁静对视着，只看到周宁静眼里的一片冰冷。 于大敏叫嚣起来：“志远是我儿子，我想打我就打，跟你没关系。” 周宁海无奈地说：“行行行，阿姨，我不跟你说啊，你先坐下，让我跟志远说几句。” 于大敏翻了个白眼儿。 周宁海对方志远说：“志远，本来这个协议离婚挺好的，你不同意，宁静这才起诉的你。好了，这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又闹了这么一出，这要再闹下去啊，想好聚好散是再也不能够了。是，你们俩是要离婚了，往后这都没有关系了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你还是孩子的爸爸，宁静还是孩子的妈妈，这件事情是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。孩子现在才上幼儿园，等他上学了，你们为了他还有不少的事情要一起商量呢，一起决定呢。啊，可就你们这样闹得这么僵，这以后还能见面吗？” 方志远面有愧色地说：“是，抱歉，宁海哥，我呀这就带我妈他们走。”“ 我不走。真的要离可以，但是孩子必须给我们。”于大敏大声地说着。“好，你们不是不走吗？行，我们走。”周宁静一边说着，一边进屋，打算抱起周子就走。突然，屋子里传来周宁静的尖叫：“啊，周子，周子不见了！” 旧时光咖啡馆，此时正是咖啡馆忙碌的时候，明航也在。他和小南一边招呼着客人，一边制作着各式饮品和甜点。海丽总说，既然明航打算经营好咖啡馆，就什么都得懂点。于是呢，明航就近跟着小南学了不少的东西。而且海丽那个在附近写字楼做宣传和团购 APP 合作的点子似乎也起了作用，旧时光的生意有了不少的起色。 靠窗的位置，海丽和一个做同城微信公共号的人在谈业务，打算跟对方合作。大概是谈得差不多了，海丽和那个人同时站起，明航走过去和对方握握手，和海丽把那个人送到门口。门口就是江滨大道，隔着咖啡馆和卯江。自从入冬，夜晚的江滨大道行人便少了许多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旧时光的生意反而越来越好，连带着 咖啡馆边上毛俊的花店也热闹了许多。 毛俊正在理货，见明航和海丽站在门口，就拿了一束白玫瑰走过去递给了明航，说：帮我呀去去库存啊，拿回去摆吧。明航说：谢谢了。哎，毛俊说：回头我记你账上啊。 哎，不是，你这是跟我算钱呢你啊，不然呢？ 毛俊笑着扭了扭屁股回花店去了。明航哭笑不得，举着手里的白玫瑰很自然地递到了海丽的怀里。 海丽愣了一下， 明航笑了：这咖啡馆里啊，到处都是毛俊家的这个花了，哪还放得下呀？哎，你带回去吧。 海丽的脸微微红着，有些局促不安。 明航这才反应过来，也许自己的这个举动有些唐突了，但是花已经送出去了，哪还有再拿回来的道理呢？明航在心里暗暗地骂自己，明明已经告诫过自己一定要和海丽保持距离，不能做任何对不起老爸的事啊。是啊，这个决定是明航纠结再三才下的，虽然自那次老爸醉酒之后嚷嚷过前妻也是妻，你不要夺人之妻这样的话之后，他就再没有和明航说过这些话，可是哼，已经连话都很少跟明航说了。朋友之间似乎多了点什么，又少了点什么，总之两个人弄得都挺尴尬。明航倒是希望老爸在清醒的时候质问自己，那样他就可以直接地告诉老爸，他跟海丽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可是他知道，以老爸的个性，他是不可能问的。他要是不问，那明航自然也不能说什么了。恰好，明航的大学同学到某城创业多年，干得还不错，前几天两个人遇上了。这个同学呢是做日化的，一直在找靠谱的销售人员，让明航帮着留意。明航一想，哎，海丽不是很合适吗？原来在超市做过日化，最近还苦学了不少销售的技巧。哎，明航想，不如推荐海丽过去。这呢也就相当于告诉老爸，自己跟海丽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。自己呢也不用天天对着海丽满脑子胡思乱想了。不过这个事情怎么跟海丽说呢？明航还真没想好。 海丽笑了笑说：明航，谢谢你的花。 明航不敢直视着海丽，只看着路上的三三两两的行人说：嗨，你跟我客气干什么？ 进去吧，现在正是忙的时候，我怕小南一个人顾不过来。 哎，那什么，海丽，你等等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海丽捧着花束的手轻轻一抖，人都有些站不稳了。啊，有话跟我说。又是送花又要说话，这明航要干嘛呢？海丽有些期待，却又有些心惊。其实他能够体察到明航对自己有感觉，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，海丽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。当你和一个人相互喜欢的时候，是能够感觉到的，而且感觉很微妙，很美好。只是海丽更清楚的是，他和明航之间横亘着太多太多，他和明航不会有结果的，海丽这样告诉自己。 明航在努力地组织着语言，他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了他大学同学在招聘销售经理的事情。 海丽不傻，如今咖啡馆正风生水起，也正是用人的时候， 无缘无故的，明航怎么可能会把他往外推呢？海丽问道。明航，这是你的意思？ 秀时光毕竟庙太小了，我同学那边呢挺有发展前景的，而且他也说了啊，会重用你。怎么说呢，他那边的薪水也挺高的，还有提成啊，还有年底分红什么的，福利待遇特别好，每年呢都组织员工出国旅行什么的呢。 嗯，是挺好的。 你要愿意呢，我明天就带你去他们公司啊。我觉得吧， 明航，要是你愿意我就愿意。 我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呀？ 是八有根让你弄走我的吧？ 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？ 不是，自从你来了旧时光，你的工作能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呀。 那你让我走，总有原因吧？ 海丽，我明航实在是说不出口，总不能说怕老爸误会，怕自己对海丽不能自拔吧。 行了，别说了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我海丽要是厚着脸皮留下来也怪没意思的。 不是，海丽，我真不是要赶你走啊。我 没说你赶我走啊，你不也说了吗，你是为了我好。好啊，那我领情，谢谢你。海丽说着就往咖啡馆里走。 海丽，那什么，你站住！明航大声地喊着。看到海丽这样，明航有些心疼了。 海丽回过头，眼里有泪光。江边的风吹动着她的短发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这张本有些寻常的脸，此刻在明航眼里却有些说不出的动人。 海丽，不是，其实我吧，明航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毛俊从花店里冲了出来。快快快，开车，方志远他们家孩子丢了。 啊，孩子丢了？海丽感到错愕。 毛俊说是啊，这孩子呀被他爷爷给抱走了，而且这老头啊，他手机一直关着，也不知道带孩子去了哪儿了，方志远都快急疯了。 原来啊，方富趁乱把孙女给抱走了。这个老头平时话不多，有主意也都放在心里，看到大家吵来吵去的也没个所以然，他心生一计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看来这婚事非离不可了。于大敏不说了吗，房车什么的都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孩子。哎，只要把孩子给带走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本想和于大敏商量，但哪有这个时间呢？方富抱着熟睡的方舟子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，他脑子里还有个没有成型的计划，不过初步打算呢，先找家宾馆住下，到了地方再跟于大敏联系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Thank you.

甚至觉得方志远是从程红那里得来的灵感。程红和安文争夺闹闹抚养权的时候，程红不是把闹闹带回娘家，还骗大家说闹闹丢了吗？ 方志远百口莫辩，又觉得憋屈，便和周宁静吵了起来。 周宁静这就要报警，于大敏一把夺过了他的手机，便倒地撒起泼来。方青云觉得很丢人，劝了几句。于大敏一看方青云这样，就更加悲痛了，指天骂地，一会儿说方志远兄妹俩不孝，一会儿求周宁静要他别报警，让他别离婚。王秀芬头都裂了，和周宁海两个人大眼瞪小眼。方青云把周宁静拉到一边，方青云自责地说： 哎呀，嫂子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这张嘴，不过我敢保证，我爸就是一时糊涂，至于关机应该是手机没电了。哎，嫂子，我爸说什么也是周子的爷爷，不管他们现在人在哪，他一定会照顾好周子的，这一点嫂子你放心。还有就今天这事儿吧，和我哥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可别误会，真的，我发誓，那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谁的，不是我爸说了算，也不是我们家说了算的，既然是起诉离婚，这都得听法院判决呀。我爸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傻呀。周宁静看了方青云一眼，我看你们家也就你明白事理。方青云苦笑了一下。周宁静问道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你爸会把孩子带去哪儿啊？这么晚了，早就没有去齐镇的班车了，我爸肯定会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 正说着，方志远拿着方富的外套走了过来。他从外套里掏出了钱包，说：住什么住啊？钱身份证都在这儿呢，他怎么住啊他？ 哟，那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找啊！我今天就是把卯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周子给我找到。周宁静说完，拎起包夺门而出。方青云推了方志远一把，还不快去。 孩子是百城找到的。陆泽熙等人在微信群里发了消息，贴了方富和周子的照片，恰好被百城给看到了。百城虽然替方志远着急，但是说好不再联系的，便只是匆促地把消息转发给了一干朋友，让他们帮忙扩散。这其中的一个朋友刚好是之前方富在街上遇到的年轻人之一，他们已经抓住了方富，正准备扭送他去派出所。朋友告诉了百城，孩子哭个不停，摸着额头像是在发烧。 百城一面通知陆泽熙，一面让朋友先送方富和方舟子去医院，自己也赶了过去。他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，方志远他们还没有赶到，百城让朋友先走，自己在医院跑前跑后，又是交费，又是带孩子化验。百城安慰着方父： 伯父，医生刚才说了，周子是肺炎要住院，手续呢我都给办好了，过一会儿志远他们几个就会到，伯父你别急啊。 方父很感激，谢谢你姑娘啊，你叫什么呀？给我留个电话，回头好让我儿子来谢你啊。 他叫百城，是我们的同学。说话的是周宁静。百城一抬头，只见方志远、周宁静、陆泽熙、老八、毛俊、明航、海丽一干人等齐刷刷地站在了自己面前。啊，宁静，既然你们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百城说着，把手里的病历、化验报告之类的交给了周宁静。给，这些你都拿好。百城微笑着， 从方志远身边走了过去。周宁静顿了顿，跟了上去。 你等等， 怎么了？百城止步，我得把钱给你。什么钱啊？哦，住院费是吧？没事没事，不用还。 哎，不，一码归一码，今天这事儿你帮了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我不想欠你的 钱。单子上都有数，你微信转给我就行了。百城说完抬腿就走。周宁静回转身看了看方志远， 方志远点了点头，给了周宁静一个赞许的目光。 周宁静别过头去。 孩子是急性肺炎，要住院，方志远和周宁静便留在了医院。陆泽熙和毛俊决定先把方父送回去，顺便帮着安抚一下王秀芬、于大民等人的情绪。医院停车场，老八、明航和海丽正面面相觑。老八说：“那什么，海丽啊，我送你回去吧。” 海丽原是坐明航的车出来找孩子的，路上想过会碰到老八，但是他没想到此刻会如此尴尬。海丽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” 说着话，老八看了明航一眼，明航连忙钻进了车子说：“啊，那什么，我还有点事啊，我先回去了。”如此，就只剩下老八和海丽了。老八仍然没有死心。海丽啊，你要不让我送也行，要不我给你叫个车。 不用 啊， 我自己走。 海丽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跟他走。 什么？ 这话呀，我憋在心里好久了，我再不说我就炸了。我知道你就想跟明航走，可是你不能跟他走。 班有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你喜欢明航是不是？明航也喜欢你。哼，他们看不出来，但我能感觉得到。我 八有根，你 过生日那天，你从咖啡馆里跑出去，其实啊，我后来找你了，你跟明航就在公园里呢。 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有。 是，你们是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你们坐在一块儿呢，我看着你们的背影，我能感觉出来，是，你们是特别合适的一对儿。你一直说我笨，说我这人神经大条，可是很奇怪啊，就那天我就觉得你们有事儿。可是海丽，我了解你，也了解明航，你们谁也不会说破这个事情的。 海丽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老八。那你又何必说破呀？ 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，因为我还想跟明航做朋友呢，我不想再尴尬了。还有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我复婚，我必须得为你的将来做打算。可是你跟明航，你们俩根本就没有将来的。 我可没想那么多，我也没想过把自己的感觉告诉明航。八有根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想说明航的父亲病重，而伯父最大的心愿就是明航能够早日成家。很明显，我不是明航合适的结婚对象。我离过婚，我没有生育能力，甚至我一无是处，对吧？ 海丽，对不起，海丽，都是我的错还不成吗？ 是对是错，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到了今天，你还能够为我着想，你还能够提醒我，怎么说呢？这样也挺好的。真的， 海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会等你的。我 等我？八小根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我早就是不相干的两个人了，你等我干嘛？ 不是，不是，是我跟你没表达清楚，还是你真的不再相信我了，海丽啊？难道你真的以为我跟你复婚仅仅是我心里有负罪感吗？海丽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俩离婚，我为什么会净身出户？那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你，我一直都有你啊。 你心里有我，你心里要真的有我，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？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俩之前一直没孩子吗？ 海丽张大眼睛看着老爸。 我偷偷的去检查过，医生说我弱精，成活率低。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可是咱们一直没孩子。我甚至觉得吧，咱们感情不和，就是因为我们没孩子。 所以，你就和我离婚？ 是。可是谁能想到呢？离婚没多久你就有了。我后来又到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我的各项数据又都达到了指标了，是治疗起了作用了。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呀？ 我要再不说，我就真晚了。我已经伤害你一次了，我不能看着你再受到别的伤害了。海丽，要是你跟明航能够修成正果，我绝对绝对不会跟你说这番话的。 法有根，你混蛋！ 医院的急诊室，周子在打着点滴。百成虽然给预约的病房，但是医生说要在急诊室观察一段时间，等天亮了再搬进病房。方志远和周宁静陪在周子的身侧，两个人一步都不敢离开。方志远小声地说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留着就行。 周宁静唯恐惊醒孩子，也压低了声音说，我回去？孩子这样我能回去吗？ 我说了，这有我就行了。 要回你回，我守在这儿。 不是，你怎么？方志远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。 我又不是你爸你妈，你妈藏了我们的结婚证不说，你爸还直接抢孩子来了。 方志远沉凝了片刻，突然说，宁静，撤诉吧。 你觉得我可能撤诉吗？ 我是说，咱俩协议离婚，我答应协议离婚了。你看，我妈也把结婚证、房产证什么的还给咱们了。 周宁静一愣，方志远终于松口了，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。 协议呢？汉元来的。你要是觉得不满意，还可以再改。孩子抚养权当然是你的，但我不会不管他的。咱原来协议上不写了吗？我每月会给孩子抚养费的，另外我还会给他存上一笔钱。你不是一直想把孩子送出国念书吗？我努努力，这个应该不成问题。 听起来，方志远似乎什么都打算好了，而就在数小时前，方志远还是不同意离婚的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突然同意离婚了呢？ 你累了，我也累了。不但这样，还让两家人都跟着受累，孩子呢，也跟着遭罪。既然我松松口就能解决的事情，又何必闹上法院呢？看到你跟疯子似的拉着我到处找孩子，我才明白你离不开孩子。宁静啊，一切的错都在我，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这个错误。以前我一直认为结束错误的方式是你原谅我，我们俩继续把日子过下去，抚养周的成人。今天我明白了，我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结束错误，那就是我放手。 周宁静握着周子的手 沉默着。 医院停车场，高高大大的老爸垂着手站在海莉的面前，他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 海莉百感交集，更多的却是愤怒。你身体有问题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？ 不是，我怎么说呀，我不是海莉，你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啊？我的名字叫有根，结果医生告诉我以后可能会绝后。不是海莉，你说这不听起来就是个笑话吗？我不敢跟任何人说，包括你，也包括老陆他们。我当时就想，咱们俩呀一直性格又不合，我又是这种情况，咱们俩早晚也得分开，还不如早点放你走呢，趁着你还年轻，你还可以重新选择。 那我应该感谢你，对吗？ 阿莲，咱们重新开始吧。 巴有根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让我怎么跟你重新开始啊？啊，我 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现在心里只有明航。 海莉没说话，她不想欺骗老爸，更不想欺骗自己。如今明航确实是海莉魂牵梦绕的那个人，她大概永远不会把心里的想法告诉明航，也不需要。海莉享受的就是这种忠于自我的感觉。让一切都过去吧，明天我就去明航那个大学同学的公司面试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离开旧时光咖啡馆，我躲开你，我也躲开明航，行了吧？海莉说完大踏步离去。 老爸愣在了那儿，他想上去追，但是还是没有挪动脚步。让一切都过去吧，真的能过去吗？从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家出来之后，陆泽熙就一直不太平静。等老八回来之后，陆泽熙正想跟他商量方志远的事情，却见老八神情恍惚。陆泽熙说：“怎么了？啊，又跟海莉吵架了？”老八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，突然他紧紧地抱住了陆泽熙：“ 不是，不是，你有病了？哎，巴有根，巴有根。” 陆泽熙推开了他：“哎，不是，你要是取向不正常啊，我表示理解啊，但是你别拉我下水。”罗罗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老八晃着高大的身体奔向了卧室，陆泽熙摇着头说：“我说这一个个这都怎么了？这是啊。”让陆泽熙颇感意外的是，默默竟然在这个时候来了。 默默进门就问：“孩子找到了？” 陆泽熙如是这般的说了，他接着说：“看来呀，志远跟宁静这回是真的要离了。刚才我从志远的父亲回去，那一屋子人呢，志远的妈、宁静的妈和……”那一个个的，那都是一脸的丧气。也是啊，站在父母的角度，谁不希望儿子的婚姻美满呢？我跟毛俊呢，也只是好言相劝。志远妈拉着我，又是哭又是闹的，让我帮着劝劝宁静。 想都别想，你劝宁静，慢说你劝不动。就算你有这个本事，这也是志远和宁静他们俩的私事啊。咱们俩最好少管，管好了倒好，要是管不好呢？要是这两个人和好之后将来又闹离婚了呢？默默坐在沙发上一脸不高兴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